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航昏》，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周宁静每天参加培训，每晚都会给方志远和女儿打电话。她始终没有透露出自己已经知道丈夫辞职，只是跟往常一样。有好几次，她很希望能够在电话里听到方志远主动说起这件事，但是方志远没有。 方志远这里则一边带着孩子，一边研究着他的项目。傅丽丽公司发出的邀请，方志远不是没有考虑过，但他的潜意识里总觉得给傅丽丽打工是有些不是滋味的，他还是想自己干。明航第一次相亲就在这个星期天，对象是父亲明远老同事侄女的闺蜜的同学，这个关系听着就绕。听说对方和自己年纪相当，因为工作太忙，所以一直没有找男朋友。两个人在见面之前看过彼此的照片，就约在百城的菲斯特餐厅见面。女孩姓刘，虽然五官平淡无奇，倒也白净，看着挺秀气的。这个小刘也打量了明航一眼，斯斯文文的，和照片上没有差别，像是松了口气。 小刘问明航，你为什么要回卯城啊？ 那什么，他们没有跟你说呀？ 谁们？哦，小田呢？他只说你在广告公司上班，是设计部主管。 小田？哦，对了，小田应该就是菲菲的闺蜜了吧？ 菲菲又是谁？ 菲菲是我爸爸老同事的侄女。 绕了好大一个圈子。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我爸病了，明航犹豫了一下，淋巴癌晚期。 那个小刘露出了有些诧异的表情，随即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妥，才有些尴尬地说，抱歉。 没事没事，这些我本来就是要告诉你的。我回来啊，就是为了方便照顾我的父亲。其实吧，我说你可别生气，我之所以会相亲，也是因为我父亲的病。 我理解你，但是我不想因为结婚而相亲。不对，我是说，我不认为相亲应该抱着结婚的目的。我这目的性好像太强了点吧。婚姻可是一件大事，一辈子最大的事。你要是因为伯父的病就胡乱找一个人结了婚，那你以后会后悔的。 是，我来不及想太多，我父亲随时都有可能离开的。不是，那个小刘，对不起，我没有不尊重你的意思。我以为菲菲不，那个小田把我的情况都跟你说了呢。 你干嘛要说对不起？跟你这么说吧，我这两年每个周末几乎都在相亲，但是像你这样像你这样不玩套路一脸真诚的人，我还真是没有遇到过。要是换了别的人和你一样的处境，也许不会把内心真实的想法告诉我呢。毕竟女孩子嘛，都喜欢浪漫，要是不够浪漫实在点也行。可你这也太实在了点儿。 明白了，咱俩没戏。 相亲不成还是朋友嘛。说完 小刘举杯，我要有那种急着结婚和你一样胡乱找个人就行的闺蜜，我一定介绍给你。 那我先谢谢你了，谢谢。 小刘喝完杯子里的酒，突然想起了什么。啊，我还真有这么一个朋友。 啊，不是吧？ 真的真的，我前段时间出去旅行，认识了这么一个朋友，年纪和我们差不多，为人不错，对我还挺照顾的。他呢，就想快点找个人结婚，不过，他有过婚史，你介意吗？小刘又快速补充地说，但是他没有孩子。 我倒是不介意这些，再说，他这情况跟同居之后分手了，也没什么区别。 啊，到底是大城市回来的，觉悟就是不一样。 不是，你认真的呀？ 当然了，我这个朋友下礼拜就该回来了，到时候啊，我再安排你们俩见面。 不是，我是因为我父亲的病才急着结婚的，那他是因为什么呀？ 这个我倒没有细问，不过嘛，他跟你的性格，我看着还挺像的，都特实在。小刘好像回忆着什么。我和他呢是在一辆大巴车上遇到的，他当时就坐在我旁边，也是聊了不到几句，他就告诉我他是离完婚出来散散心的一个人。我一想，反正这趟出来我也是一个人嘛，我们刚好就搭伴走了，要不我现在就把他微信号发给你。 啊，你要不等他回来再说吧。 西亚整形医院门口的 LED 上飘着欢迎韩国 HL 健康医疗集团莅临我院，老齐带着几个人从那辆商务车里钻出来，抬眼看了看 LED， 皱了皱眉。他交代过默默， HL 的人是过来考察指导的，显然考察指导这四个字已经被偷工减料。不用想，这肯定是陆泽熙玩的小聪明。 陆泽熙和默默以及整形医院的朱院长正领着全体员工列队欢迎。朱院长还是老样子，慈眉善目的，是个出了名的老好人，而且吧，一般场合是见不到他的，甚至是工作时间。在西亚呢，他只是挂个名，说是分管医疗事务，但是医院的大小的事情还不都是陆泽熙说了算吗？这件事情老齐曾经问过，但是被陆泽熙一句医院只有一个人能说了算给挡了回去。 但是老齐不得不承认，对于经营管理，陆泽熙有着自己的套路。虽是野路子，从来不按常理出牌，但这些年医院从来没出过什么大乱子。可是这两年老齐隐隐总有些不安，他开始担心陆泽熙会失控。这个表面对自己恭恭敬敬的年轻人，老齐已经有些猜不透他的想法了。要知道，陆泽熙在过去是个市井混混，而所谓混混，最是无视规则，最是自由散漫。安插在陆泽熙身边的默默似乎也有了二心，这也很是让老齐头疼。默默是老齐的软肋。当 HL 中国区的负责人向老齐流露出收购的想法时，老齐几乎没怎么考虑就同意了。陆泽熙和他管理的西亚确实让老齐和他的公司挣到了不少钱，他呢又拿着这些钱在杭州投了一家新的整形医院。如今杭州的医院已经步入正轨，相信很快 就能够给老齐他们创造效益了。总之，西亚也算是完成了他的使命。要是 HL 真的愿意收购西亚，总比提心吊胆让陆泽西继续经营着要好。 陆泽西来了一个45度的鞠躬。齐伯伯，一路辛苦了，功耗您多时了。陆泽西还是跟刚认识他时候一样叫他齐伯伯。 怎么回事啊？你看着瘦了不少啊。 老齐看了看陆泽西，没等陆泽西说话，老齐继续说， 你啊太辛苦了，也得找时候找机会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了。 老齐这话一出，陆泽西更加笃定了 HL 此番的来意。晚饭过后，在老齐他们入住的酒店，陆泽西总算找到机会和他独处。毕竟老齐年过六旬，这趟行程又安排得这么匆促，穿着浴袍的老齐看起来显得有些疲惫。 老齐给陆泽西递过了一杯红酒说， 我老了。 不，您不老，您就是太累了。 泽西啊，我记得当年咱们是怎么认识的吧？ 我就是忘了自己姓什么，也忘不了这件事啊。要不是您，我现在还不知道死在哪儿了呢。 是啊是啊，到了今天了，你还能感念我的这份恩情啊，我很感动啊。所以我接下来要跟你说的这些话，不管你听了是高兴也好，不高兴也罢，都希望你能够理解啊。 我知道你要卖掉西亚。 哦，是啊是啊，你呀、啊、你呀、啊、就是太聪明。 哦，跟了您这么多年，要是人这都猜不到的话，似乎不应该吧。 你怎么看呢？您跟我说这个事情可不是问我要建议的，您就是通知我一声，面对我为您效力多年，给我时间让我早做打算罢了。还是那句话，我不会亏待你的。 那我先谢过您了，要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就先走了。您累了一天了，早点休息吧。陆泽西笑着接着说， 哦对了，齐伯伯，要是没有记错的话，HL 前段时间刚刚收购了盛美，要再收购西亚，他们吃得下吗？有那么大的胃口吗？就算中国区的负责人点头了，韩国总部那边能够随随便便的同意吗？ 我观察了一下啊，这次来考察的并没有总部的人。 老齐皱了皱眉头，你想说什么？ 陆泽西接着说， 伯伯，您得做两手准备，万一我是说万一总部那边不想收购西亚了呢？ 陆泽西这句话一说完，他鞠了个躬转身便走。陆泽西回到车上，拉开车门，发现默默坐在副驾。 陈默，你在这儿装什么鬼？ 默默晃着车钥匙。你不知道我有这车的备用钥匙吗？ 钥匙快说，说完滚，别这烦着的，没心情跟你开玩笑。 哎，你和老齐都说了什么呀？ 奇怪，你不是他的心腹吗？有话你问他去。 你是不是特想知道我和老齐的关系啊？ 你跟他的关系还用想吗？干爹跟干女儿的关系呗。你们当我真傻呀。 哎，把那杆子给我去掉。 什么？ 我是老齐的女儿。 陆泽西缓缓地转过了脸，看向了默默。 默默却一脸淡然，私生女，陈是我妈的姓，我说的她对我有恩，就是因为她带我来到这个世界，尽管她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说到这儿，默默笑了起来， 啊，我妈去世的早，我妈走的时候我才上大学，当时老齐答应过她会给我应得的一切。 不是，这信息量有点大，我得消化消化这个。 默默拿出手机，点开微信的朋友圈，翻出不知道哪个女孩发的状态。这条状态里有几张照片，是女孩的婚纱照。默默说，前几天刚看到的，老齐的女儿，她和郑氏的女儿马上就要结婚了，而老齐也将牵着她的手一起走上红毯。 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我以为老齐说的应得的一切包括这个和钱没关系啊。我说的是，我需要的是一个父亲，真正的父亲。可是我在他老齐眼里，陆泽熙，我在他眼里和你又有什么区别呢？ 哼，我不是说过吗？至少我们俩还有利用价值。 我现在不这么想了。默默顿了顿，接着说，不管你的计划是什么，我加入。 全都听我的？ 对。 系好安全带，我们走。 去哪儿？ 带你去喝酒。等明天早上酒醒了，你要是还这么想，那我就举双手欢迎你加入。 这个夜晚，明航开始了第二次相亲。说来也好笑，本次相亲居然是上一个相亲对象小刘给安排的。父亲已经开始做第二次化疗，效果不是很理想。明航之所以会答应见面，主要是这个原因。如果对方真的愿意和自己结婚，父亲一高兴，病情也许就会好转。就算真的无力回天，至少要让父亲在临走前看到儿子成家，了却心愿。 此刻明航正坐在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咖啡馆，等待着那个据说随便找个人结婚就行的女人。听小刘说，见面地点是对方选的，理由是想找个靠窗的地方好好谈一谈，位置也是对方定的，靠窗的角落六号桌比较隐蔽。如此一来，这个女人更显得神秘了。明航带了几分期待和好奇，张望着。有个短发女人走进来了，身材适中，穿一件黑 T 恤。她朝明航走来，明航赶紧站起来，想来就是她无疑了。而两个人一对视，表情都僵住了。 明航， 海丽。哦，是了，刚离婚的女人。海丽不是才跟老爸离了婚吗？虽然明航和海丽见面的次数不多，但老爸的这个前妻还是给他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没想到是你。你看这小刘也没跟我说清楚，你要不你先坐。 海丽坐下，一脸尴尬。嗨，也怪我都没问清楚你的情况，你看弄得挺那什么的。海丽搓着腿上那只包的细肩带，忽然想起了什么。哦，你爸病得很严重吧？ 不然我也不会，咱们俩也不会这么见面。哎，不是，你跟老爸为什么要离婚呢？ 老爸没告诉过你啊？ 没具体说呀。 我和他之间确实也没什么具体的矛盾。 那就更奇怪了。还有，我急着结婚的事情有可原，可是你啊，不是你这是干嘛呢？ 我怀孕了。 明航傻眼了。 啊，孩子是老八的。 北京发往某城的航班，周宁静心事重重地坐在靠过道的位置，他低着头看着表，再有半个小时就该降落了。提前回来的事情，他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包括方志远。 周宁静 确实想给方志远一个惊喜，他脑子里已经演练过许多次了，推门而入，女儿奔跑着扑进自己的怀里，方志远自然也很激动，也许还有点小紧张。哄女儿入睡之后，夫妻俩温存，小别新婚。然后周宁静再慢慢地问方志远辞职的事。 麦克告诉周宁静，他不告诉你，也许是担心你不理解呢。 夜班飞机到卯城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了，出租车停在小区门口，周宁静拖着行李箱快步往里走，走到自家楼下的时候，周宁静愣住了，只见方志远正抱着女儿从楼里出来，而他的旁边是一个女人的身影，那个女人戴了顶鸭舌帽，又是侧脸。夜色里周宁静看不清楚对方的长相，只能通过长发和身影来判断。周宁静觉得牙齿在打颤，是百成。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唐婚》。 我记得， 我快忘 声音能褪去喧嚣嘈杂，在话语中感受力量， 总是渴望着一段文字能消解浮华棱角，与宁静中品味乐趣。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发力，百余位主持人在腾讯有视频声音赛道以声传情，与您相约 9月10号正式上线。 燃情最美文字， 聆听时代芳华。 又是一年秋高气爽，金风起处，故乡虽隔千里，心却紧紧相连。又是一碗月圆花好，团聚之时，古今过往千年，情却始终未变。 月圆京城，情系中华。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叔， 至叔， 幸福， 幸福， 上下求索，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 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方志远抱着女儿走进了家门，一眼就看到了坐在沙发上的周宁静。 女儿方周子飞奔向周宁静，妈妈。周宁静站起来，一把抱住了周子。哎呦，女儿，想妈妈了吧？ 嗯，想死妈妈了。 周子搂着周宁静的脖子，亲着她的脸颊。 方志远关切地说，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 不提前说，这样才有惊喜呢。走，周子，妈妈先给你洗个澡。哦，对了，妈妈还有礼物给你呢。 周宁静给周子洗澡的时候，方志远进卫生间想打下手。 周宁静似笑非笑地说，啊，不用，我自己能洗。 方志远没有多想，只是说，啊，飞机上没吃什么吧，我先给你弄点吃的吧。 我不饿。周宁静的声音有些冰冷，你先忙你自己的，等我给周子洗完澡，哄他睡了，我有话要跟你说。 忐忑不安，更多的是焦虑。方志远带着这样的心情回到了客厅，他打开了电视，换了好几个台还是坐不住，就跑到厨房做了一碗鸡蛋面，热了一杯牛奶，还切了一个苹果。 等周宁静把周子哄睡了，这才挨着方志远坐下。 方志远伸手揽他的肩，周宁静轻轻的一躲，随手拿起了遥控器，关了电视。累坏了吧？来来，先吃点东西吧。 我说了我不饿。 宁静啊，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你的培训不是半个月吗？这还差几天呢，而且你这趟回来真的挺突然。 哼，你也觉得突然？周宁静说完看向方志远。 方志远端起了牛奶，热过了，先喝点吧。 周宁静一甩手，杯子差点摔到地上。 你到底怎么了？ 我到底怎么了？周宁静忽地站了起来，他看了一眼周子的房间，尽力压低声音说，那不如你先告诉我你到底怎么了。 方志远低下了头，嘻嘻地问道，你都知道了？ 我不但知道了，我还看到了，亲眼所见。 亲眼所见？我辞职的事情你怎么亲眼所见呢？ 我说的是别的事。周宁静继续压低声音说，我不想跟你吵架，特别是当着孩子的面。方志远，除了辞职，你再想想，你还有什么事情？还有什么别的事？想想。 方志远愣住了，得摇着头。 哼，真的没有。周宁静掏出手机，划出一张照片，照片里是抱着孩子的方志远和一个女人。 是，宁静，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这话应该换我问你呀。你到底想干什么呀？趁我不在家，带着百成来到我们的家里，他就要登堂入室了，你们就那么迫不及待啊？方志远刚想说什么，周宁静继续说道，这些年我自问对你，对这个家没有亏欠，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吗？如果当年你忘不了百成，你为什么要和我在一起？而且我们俩还结婚了，我们已经结婚了，方志远，现在你是我的丈夫。 你能不能先冷静一下？ 我冷静不了。 那你能不能也听我说几句？你拍的这张照片，照片里的人不是百成，是叶枫。 谁？ 我原来公司的同事，曾经是我的助理，你见过的。他叫叶枫。你要是不相信，现在打电话给他对质。 周宁静深吸了一口气。叶枫来我们家干嘛？ 晚上我在周子在外面吃饭，遇见叶枫了。周子非要缠着叶枫，人家叶枫也是好心，说要请我们看电影。 看电影？你们俩带着周子？ 我临时有点事儿没去，我知道就算我有时间，我和他带着孩子，这也不合适。电影是叶枫带着周子看的，然后看完电影，人家还把孩子给我送回来了，麻烦他一个晚上了，我带着周子下楼送送他，这不为过吧？宁静啊，你这脑子里到底都在想些什么呀？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了，你对我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吗？ 周宁静端起牛奶喝下一大口，这才慢慢说道，好，这事儿是我误会你了，现在我们来说说别的事，你辞职的事，你看行吗？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跟你说辞职的事吗？就是因为我害怕你像刚才那样。 不要转移话题，方志远，你先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辞职。周宁静又恢复了那副冷冰冰的样子。 我想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工作上，而不是什么办公室政治。我不想转行到行政，我喜欢做销售。 那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先和我商量一下？ 我想过，但我知道商量没用。哼，你不会支持我的。 啊，方志远，你已经30岁出头了，有很多事情不能够根据你的个人爱好去做决定。好，就算你要辞职，你总得先找好下家吧。那你告诉我，你找到下家了吗？ 正因为我已经过了30了，我再不改变就来不及了。林姐，我想自己干。 自己干？周宁静露出几丝讥笑。创业？你？ 对，我 创业不行吗？ 别的先不说，钱呢？ 这个你不用担心，钱的事我会自己解决。 OK， 钱你能自己搞定。没理解错的话，你的解决途径就是去借吧。我先不管你向谁借，假定啊，假定你借到了这笔钱，那之后呢？ 拼尽全力。 方志远，你都活到这个岁数了，不知道有些事就算拼尽全力也不一定会成功吗？你就没想过万一失败了，就我和你，我们家有风险承担能力吗？咱们家要换房子，换一套学区房，这是关系到周子未来的大事，这是我们这些年唯一的目标。你的失败还会殃及周子，殃及我，殃及整个家庭，你想过这些吗？ 在你的眼里，我注定就是个失败者，是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志远。你听我说。周宁静冷静了一些，继续说。我这是在给你分析利弊。你已经辞职了，我说别的也没有意义了。可是接下来应该做什么，怎么做，你总应该听听我的想法了吧？ 你的想法？这些年我哪件事情没有听你的？是，我承认在很多的问题上你比我有先见之明，可这次我就是想自己做决定。 所以你原本的计划是等你把你所谓的创业， 我的项目是餐饮业油烟净化设备。我跟你说，我已经做了前期的市场调查了，接下来我还要到厂家去实地考察的。 你原来是做通讯设备的，现在准备搞油烟净化，方志远，你不觉得你这跨度有点大吗？你在通讯行业积累的经验人脉今后还用得上吗？ 既然是改变，从头再来又怎么样了？宁静啊，为什么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呢？ 要是现在我们有几百上千万的存款，你做这个项目我不会拦着。可是我刚才也说了，我们家没有任何承担风险的能力，我们不过是刚在这座城市站稳脚跟。 可是咱们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一穷二白，不也熬过来了吗？ 那时候能一样吗？能一样吗？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周子。志远，你是这个家的男主人，你是我的丈夫，周子的父亲，我求你了，接下来你走每一步之前能不能先为我们娘俩想想。 我创业，我挣钱，和我对你们好，这并不矛盾。 你怎么听不明白我的话呢？ 我不想再跟以前那么活着了。 你说什么？ 我说我不想那么活着了，我需要改变。 那样活着，那样是哪样啊？你这些年活得很不开心，很郁闷是吗？ 你看你看，你又理解错了。 到底是谁理解错了？方志远，我不想再跟你啰嗦下去了，反正你创业这件事，你那个什么破项目，我不同意，不行。 不行，大学毕业那会儿我想考公，你说不行，你说像咱们这种没有背景的人就算考上了一辈子也很难出头，没意思。我说那行吧，我有教师资格，我要去当教师。你说老师虽然工作稳定，听着也高尚，但是发不了财。我进启明做销售就是听了你的话。 你现在怪起我来了啊？要不是听了我的话，咱们能那么快就买了房子？还有你父母那套房子，那也是我们出钱买的吧？ 就是因为现在房子有了，生活压力也没那么大了，我才想离开启明，我要重新开始。 好，我算是明白了，这件事儿没得商量了，是吗？ 方志远凝神过了一会儿，点了点头。对，我都想好了。 可以，那这样吧，在这之前咱们俩先把手续给办了。 什么手续？ 离婚手续。 周宁静啊，你疯了吧？离婚？咱们结婚这么多年了，也吵过，也闹过，可你从来都没有说过这两个字啊。 我现在说，应该还不晚。你不是能搞到钱吗？我都想好了，既然你那么有本事，那房子、车子、孩子都该归我。你就带着你那个破项目，滚出这个家。 方志远一下站起来了，他像看一个陌生人那样看着周宁静，他一步一步的往后退着。 等周宁静回过神来，方志远已经夺门而出。 海丽吃了两块披萨，喝了一杯橙汁，看起来有些狼吞虎咽。明航搅动着咖啡，看着海丽，想着这场相亲闹剧，不免有些想笑。可是他又想起海丽怀孕了，孩子是老八的，就再也笑不出来了。要是海丽在离婚之前发现自己怀孕了，那么这个女人和老八又会是另一种结局吧。看海丽这个架势，是想带着肚子里的孩子再嫁，所以才有了随便找个人结婚的荒唐的念头。可仔细一想，自己的举动和海丽又有什么区别呢？也许对海丽来说，只是想给孩子一个合法的身份，而自己呢，无非是想给父亲一个交代。但他们俩谁都没有想过这样做的后果，婚姻是终身大事啊。海丽，这婚姻毕竟是终身大事，不能够太草率。刚才我想了，大事啊。阿丽，这婚姻毕竟是终身大事，不能够太草率。刚才我想了，咱们俩呀，看来都进入了一个误区了。 嗯，误区？海丽已经在喝第二杯橙汁了。不好意思啊，我最近胃口特别好。 是吧？你还想吃什么？再点几样。 哎，差不多了。哎，你刚才说什么？误区？ 你看啊，你要真的随便找个男人嫁了，你这孩子看起来确实是有了完整的家庭了。可说到底呢，最后跟这个人过日子的是你啊。哎，我也一样。我爸爸希望我结婚，那是想让我得到幸福。可是如果对方不是我真心喜欢的，我能幸福吗？ 我没想那么多。 哎，老爸知道这个事情吗？你怀孕？ 不知道，不过他很快就会知道了。回头你就会跟老爸说这件事的，对吧？ 我当然得跟他说啊。海丽，哎，不是我管闲事啊，而是这个事情是非同小可呀。哎，我是这么想啊，你吧得先跟老八谈谈 啊。是要谈的，只是不知道怎么谈。你看啊，我现在已经跟老八没任何关系了，我肚子里的孩子嘛，我也不希望他们以后有什么联系。只是孩子生下来得有户口，孩子以后还得上学，我呢，嗨，我也没有勇气当一个单亲妈妈。 可是你跟老爸，你们俩可以复婚呢。 不可能。 老爸单着呢，你也单着呢。哎，你要是真想随便找个人，那还不如老爸呢。 你不懂，我和老爸回不去了。 你不试试怎么能知道呢？ 海丽擦了擦嘴，转脸对明航继续说，谢谢你啊，明航，今天这事儿吧，确实弄得咱们俩有点尴尬啊，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海丽掏出了钱包，正准备按服务铃，明航制止了。哎，海丽，我来。 行，那我也不跟你客气了。海丽站起来，这就要走。 我送送你吧。 啊，不用，我开车来的。海丽走了几步，忽然回头，哎，明航，我怀孕这事儿，你能暂时替我保密吗？ 老八那里，我会找他谈的啊。 明航一脸的为难。 你别担心，我一定会告诉老八的。不管怎么样，老八都是孩子的亲生父亲。我要真想瞒他，我刚才就不会跟你说实话了。 明航点着头，海丽微笑着离去了。这个女人确实够实在。 陆泽熙已经不记得自己喝了多少酒了，是默默叫的代驾。只要是和陆泽熙出去，应酬也好，私人聚会也罢，默默总会告诫自己少喝酒，必须保持清醒，最起码要比陆泽熙清醒。默默用陆泽熙之前给他的备用钥匙开的房门，把他搀扶到沙发上。陆泽熙一挨着沙发就睡着了，一脸疲惫。看来老齐带着 HL 来卯城，对他的打击确实不小。之前默默也会来陆泽熙家，但大多是工作上的事。自从陆泽熙和林子轩的关系日渐稳定之后，为了避嫌，默默便很少来了。但是如今这房子里已经没有了林子轩留下的痕迹，跟陆泽熙的大多前女友一样，林子轩只会变成一段他不再哼唱甚至记不起旋律的小插曲。洗手间里只有一支牙刷，也未见任何女性用品，诸如香水、口红之类。默默一笑，看起来陆泽熙最近的感情生活比较乏味。默默拧了条热毛巾出来，给陆泽熙擦了擦脸。陆泽熙一个翻身，一下子抓着了默默的手。哎，你松开，松开，干嘛呢？装醉是吧？你连我的豆腐都敢吃啊？默默推了陆泽熙一把。 陆泽熙睁开了眼睛，笑了。哎呀，好久没睡这么香了。 从进门到现在，你才睡了一刻钟不到。 睡梦的质量是不看长短的，就跟咱们俩似的，认识这么些年了，今天晚上我才算真正的了解你。 可是我突然有点后悔了。 我说过，如果等到明天你还愿意跟我一起对付你爸爸的时候。 老齐， 反正他是你爸爸。 他是也不是，总之在我看来他不是。 好，那就还是老齐。如果等到明天你还愿意跟我一起对付这个老齐，拿下西亚，那咱们以后就是同盟的，对，共进退的那种。要是你后悔了，直接把我给卖了 OK， 我也没有怨言，半句都没有，我也不亏，至少刚才还摸了一下你的手，吃过你的豆腐。 行了行了，别贫啊，我就是说我后悔把我和老齐的关系告诉了你。你也刚说了，咱俩以后就是同盟了。默默歪头想着什么。 陆泽熙看着默默，这个女人在她认真琢磨事情的时候还是挺可爱的。 听众朋友，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唐婚》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燕姬轩、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87.6。